下的咖啡，哦，半熟的蛋黄留一株阳光味，空气就像桌上墨具一样清脆。草地外拿去拿去，烧着它还要更多的面包屑，经历的风光风雨，等清晨的风来到就很完美。亲爱的，不要再皱眉，考验这个世界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，不要再流眼泪，拒绝这个世界，让你能开心的幸福我都是。淋漓过的橄榄油热了血，鲑鱼带来满屋海水的浓味，一下吃远方岸第十三的夜，整个室内都听得见飘落的雪，花不得一分导演，我的油烟打扰了他的向日葵，加一点青葱一点，一次早餐就一次美丽的世界。亲爱的，不要再皱眉，讨厌这个世界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，不要再流眼泪，拒绝这个世界，让你们开心的事物我都去。

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，光一缘分的结，买一缘分的答案，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。我相信你站在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，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，也相拥抱着你。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，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。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，然后说哦，原来爱是你哦。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，也不介意擦肩而过。 某天你会发现波澜删除的我，等了你好久。 站在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，想着只想擦肩而过。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，也想你拥抱着你。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，也不介意擦肩而过。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，然后说好想哦、结局，我希望你深深的满意。